第46集，到底是不是？温小辉看着他妈妈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，忍不住傻笑起来。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，温小辉下定决心要去找洛伊问清楚。当他顶着两个大黑眼圈上班的时候，遭到了小爱无情的嘲笑。 黑弟啊，熬一次夜老一周，这可是你跟我说的呀。 我还说过一个炸鸡腿胖两斤，你听了吗？ 小爱的气焰顿时蔫了。 还说过这个香水不适合你，头发分叉了就要剪，鼻影上太多显得妆很脏，腿粗就不要穿皮裤，你听了吗？ 你大姨妈呀，干嘛突然这么凶啊？ 心情不好。 哼，我心情才不好呢，说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呀？ 说错了话，闯祸了。你呢？ 我感觉我男朋友劈腿了。 我靠！ 是不是能安慰你了？ 你确定吗？有证据吗？ 要什么证据啊？直男都蠢，我的感觉不会出错的。 说的也是。没事，踹了找个更好的。 小爱闭上了眼睛，看上去很疲惫。温小辉还想安慰他几句，刘星突然叫了他一声。 雷俊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 温小辉很少面对刘星，刘星是个直男，性格稳重，话不多，跟圈子里花枝招展的 gay 造型师们一比，显得非常朴素，但口碑一直非常好，很受人尊敬。 坐吧。 温小辉坐在刘星的办公桌对面，他知道刘星肯定是要跟他谈美妆部的事情。 邵总那边推荐你管美妆部，相信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 这件事本来我是没有发言权的，毕竟现在巨星当家的已经不是我，我只是个管理者。但既然是管理者，我就要为巨星的质量和口碑负责，毕竟巨星是我的心血。 刘星哥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其实我也没什么自信和威严去管美妆部，我去跟邵总说一声，还是算了吧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啊？ AJ， 你有天分，有才华，前途大好，给你创造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其实是对的，但是你现在还欠缺一样东西来服人，那就是资历。 我资历确实不足，我来巨星才一年半。 邵总看好你，我也很看好你，和你差不多批次的新人里就属你进步最快，所以我很愿意培养你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 我当然愿意了。刘星哥，其实我干什么都是你说了算的，如果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学习锻炼，我就继续当助理好了，反正我还小，我不急。 说来说去，他虽然成天嘴炮，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让他去管美妆部，别说他有没有那个能力，光背后的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他，到时候他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卢卡，而是很多个卢卡。 你确实需要学习锻炼，不过不是在巨星。你想不想去美国深造？ 去美国？ 每年巨星都会有这样一个名额的，为期一年，不过你要先跟巨星签五年的劳务合同才行。 温小辉顿时兴奋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巨星这个人才计划他是知道的，可是每年能去的都是高级造型师，他一直非常憧憬，就是没想到有一天可能会轮到自己。 真的吗？刘星，我吗？ 当然是你啊，等你在美国深造一年回来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美妆部了。 温小辉眼睛直放光，激动的都不会说话了。刘星把一叠资料推给他。 你好好看看，回去考虑一下，现在离开学日期还早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想一想。 我靠，那还考虑什么呀？ 温小辉差点大叫出来，可转念一想，他有妈， 有洛毅，有罗瑞，好像都挺需要他的。他拿过资料，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尖叫，不住的道谢。 谢谢刘星，谢谢刘星。 不客气，这件事你要先保密。 是，我明白。 温小辉这一整天的心情都非常复杂，担忧洛毅的事的同时，又因为深造的机会而雀跃不已，简直是悲喜交加，酸爽不已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，温小辉强迫自己上了去洛毅家的那趟公车。洛毅就如往常一样贴心，早已经准备好了晚餐在等着他，一见他进门就露出阳光帅气的笑容。 小辉哥回来了。 嗯，回来了。 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很火的甜品店，我买了块你最喜欢吃的芝士蛋糕，不知道会不会比罗瑞哥做的好吃。 肯定比不上小妈做的，等他的店开了，咱们可以隔三差五蹭下午茶去。 也是，快来吃饭吧。 温小辉吃饭的时候心不在焉，在想着一会儿话该怎么说，越想越惧于开口。 小辉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魂不守舍的 啊，有点累了。我吃饱了，我去沙发上躺一会儿。 嗯，你去吧，等我收拾完厨房给你弄一点热饮。 温小辉倒在沙发上，心里默念着说辞。罗瑞说的对，他问了一定会后悔，可不问也不能解决问题啊。不一会儿，洛毅端着一杯热饮过来了。 小辉哥，我给你泡了助眠的薰衣草茶，你喝了早点休息吧。 温小辉接过茶杯，不禁有些失神地看着洛毅。洛毅还是那么温柔，那么体贴，总是对他露出好看的笑容，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他。不管洛毅做了什么，至少对他是无可挑剔的。他突然就想打退堂鼓了。 小辉哥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不要憋在心里，晚上该睡不好觉了。 温小辉感觉心脏的某一处塌陷了，变得异常柔软，想要质问洛毅的冲动如今所剩无几，现在只剩下对洛毅的担忧。他喝了一口茶，把茶杯轻轻放在了茶几上，焦虑地搓着手。 我确实有事情想问你。 嗯，你说，我听着。 昨天我跟少群一起吃了个饭。 他说完故意观察着洛毅的表情。 哦，然后呢？ 他问了问我工作室的近况，还说要让我担美妆部的副手。 好事啊。 他还说罗总有意让出股份，让我去跟罗总喝酒，套一套罗总的底价。 你拒绝了吧？ 我当然拒绝了，我和罗总怎么可能还见面啊。他还告诉我他手里有罗总的某样把柄，当初就是用这个把柄逼罗总去整 Raven 的。 他鼓起勇气看着洛毅，想从那平静无波的眼神中看出一丝端倪。可惜洛毅的眼神好深，深得看不见底。 我明白了，你觉得少群手里的把柄就是那些照片是吗？ 温小辉没料到洛毅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，反而被吓了一跳，心脏都跟着一哆嗦，顿时说不出话来了。 原来你紧张了一晚上就是为了这件事啊。 那到底是不是？ 是啊，就是那些照片， 是我匿名发给少群的。